大家好，我是克勤，那个是 NCBC 的，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咱们本堂的婚姻择偶讲座，由李春华李牧师李师母来来主讲，李师母呢，她辅佐李牧师是牧会教会，她有三位子女，已经成人，李师母从事就是已经圣经辅导很多年，多次受邀参加各种营会的讲员专门分享婚姻、家庭以及如何教育子女的转讲，求主使用呢这1个小时的时间来造就每一位能参加的人。本堂的讲座呢是婚姻择偶的第一堂，独居不好，神社婚姻，女师母会在他的专题讲座结束之前呢，预留时间呢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请放在那个 chat box 里面，到时候我会提供给李师母。另外呢，请就是专题开始之后呢，请大家静音。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来交给李春华李师母。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有四位，是不是？二 师 十 母 四 啊，我们现在有二十 二 一位 位， 在 好， 线， 谢 对， 谢。 二十一位 就 在 是 线上。 说，对，我们有问题的话，我们是等一会儿，你可以写在 chat room 上，或者我们也可以用口头来回答。那么我们开始以前呢，我们会有一个这个。share screen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PowerPoint。今天我们的主题可以先开始讲到是神所设立的婚姻。那么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从圣经来看，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都很熟悉的。创世纪第2章18节以及24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根据从这一段经文来分享。我们这四个题目，说到第一点是说到独居不好，是我们的第一堂专题。我们的第二堂专题是说到配偶帮助，这里我们会提到妻子和丈夫的角色。那么因此人要离开，这是我们第三堂说到离开就是要说到什么叫做离开第四，我们会说到联合，最后我们就提到成为一体。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先分享的这一段经文。以后我们会分这四堂的专题来分别解释神在。这个婚姻家庭里面所设立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婚姻？因此，我们要照着神所给我们的婚姻蓝图，我们来过婚姻与家庭的生活。那么神第一个，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神设的婚姻。所以是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提到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说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那个独居不好，我们就说。神要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所以在神创造亚当以后，这些动物中，是亚当给他的命名。那么亚当命名 之后，他在这些动物中找不到配偶，神说他要为他亲自造一个配偶，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婚姻关系是神所设立的，也是神所配合的。所以神当初设立的婚姻是亚当和夏娃，也就是一男一女。好，那么也是让我们看到一夫一妻，因为他们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神所设立的婚姻是要让他们一生一世一主一姓。那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一看到一男一女今天已经不能再恢复到神从创造的时候所要给我们的婚姻蓝图，所以我们已经活在这个败坏堕落的世界里，所以我们更是需要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来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来悔改，我们需要向神祷告。所以我们开始之前，我们需要来祷告，然后我们开一个心灵的开启，让我们能够同心在这里，愿意顺服神的话语，明白圣经所教导我们，然后愿意遵守所有教导的，让我们在婚姻家庭里面能够过一个荣神益人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是你自己所预定所安排的，主，我们感谢你为这样子的一个专题一个大会，我们献上感恩，愿主来使用在这样子的一个专题中，我们来看到主你所要我们过的婚姻家庭的生活是如何的才能够讨你的喜悦，如何才能够成为在家庭中能够荣耀你彰显基督的生活。主，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我们到你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常常是不听你的话语，我们不愿意遵守你所教导的，我们偏行己路，我们 自以为是，我们自高自大，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你。主，求你来赦免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真正的悔改，悔而要真心的悔而改，能够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愿意遵行主话的真门徒，来讨主喜悦，或主荣耀主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这段时间保守我们每一位来参与的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在这里学习主你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谨守遵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 刚才先介绍了一下圣经的婚姻蓝图，说到一男一女是神所配合的，说到一夫一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一主一姓是非常清楚的。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不可以，我们严格讲就是不可以与没有姓的结婚，因为这是不能同父异轭，你没有办法有在建造婚姻家庭的时候有两个蓝图，一个是信主蓝图，一个是不信主的蓝图。你一栋房子是不可能有两个蓝图来建造的，所以你的家庭一定要在一个同心合意的一个信仰基础下来建造这个家庭。那么所以我们这边有几个很重要的提醒，一男一女，所以现在现世的同婚是犯罪，是不讨神喜悦，是一个恶行，我们一定要制止，而且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这个不是遗传来的，这个是后天学习的罪恶。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看到，就已经记载有这样子的一个恶 恶行，那我们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在这个对堕落败坏的世界当中，仍然有这个犯罪。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真正能够遵循神所教导的一男一女才是真正的婚姻，一夫一妻，所以多妻多夫都是不合神的心意。一主一信，这是我们再次强调的，你与不信的人不能同父一轭，你无法在你的婚姻蓝图里面能够同心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一生一世，我们再次提到离婚是不可以的，马拉基书也讲了，是因为神所给我们的婚姻是不可以离婚。今天的人已经觉得说，我只要喜欢和我就结婚，不和我就离婚。但是主给我们的不是这样子的教导，主给我们的是说，你需要一生一世与你所结婚的配偶到终身都不能够分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四章五节说到一主一信，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交往，或者是跟一个未信的先做朋友啊，我要用这个婚姻来做宣教士来传福音，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你一定要在他信主 以后你才跟他交往。一主一信特别提到我们要有同一个信心，同一个信仰。林后这段特别讲到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与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我们基督徒已经蒙神的血所洒，我们已经是成为一个义人，所以我们跟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是不能够相交，不能相通的，因为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从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我们怎么可以仍然在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一个他人来活在黑暗当中的一个人来相通呢？你其实交友应该都不可以，你应该在他认识主以后，你才跟他有相交团契，才开始认识。好，所以呢，我们提到一主一信，我们也提到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为什么神他可以造许多人，让你有多夫多妻？我们看到旧约，这是有人会说旧约有这样子的关系，但是旧约这是人的悖逆、顽梗、不听神的话所造成的，而不是神原来的本意。因为在马拉基第二章十五、十六节特别说到，虽然神有灵的余力可以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什么呢？只造一人，乃是他愿意每个人都得到虔诚的后裔，不是多夫多妻，不是乱交，乃是说一个人他的后裔做一个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以以诡诈又待你幼年所娶的妻。有许多人是在中年老年任何情况婚姻当中，他可以看到移情别恋，可以婚外情，可以走这些路，这些都是以诡诈待他的妻子。你所娶的妻在你结婚以前，你要选择你所爱的，结婚以后你要爱你所选择的。耶和华以色列神说，休妻的事和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以行诡诈，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话。因此我们从创世纪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前面我们说到婚姻的蓝图，再次提醒，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一主一姓。从创世纪就提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离开。离开，不是指单单指身体的离开。当然你可以说，哦，我要离开，所以我要搬开，离开我的家庭，离开我的父母，我要搬得老远老远，那是真的离开吗？你搬得再远的地方，你也可以没有离开，因为这个离开不是指身体，而是指你心灵上，你心理上与父母的关系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而不是与父母没有关系，是仍然与父母有关系，然而你是在一个新成立的家庭里面，你成为一个家庭，你可以，你成了一个独立的家庭，你应该在这个家庭里面，你负起，你可以单独来承担家庭面对的一切困难。因此，你不是在家庭成立以后，你有许多任何的事情，通通回去跟父母再来请教，再来这个父母会影响家庭，影响父母，影响妻子，影响丈夫，而破坏了家庭的关系。这里指的离开，乃是说在你的心理上，你父母的关系是有一个改变的关系。那么在人际关系中，就成为一个以自己丈夫和自己妻子关系为首要。虽然人间的第一个关系是父母关系，是在家庭中，因为人永远不可能离开家庭，所以在家庭关系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父母是一个首先的关系。然而当你结婚的时候，是你离开了这个父母的这个关系，而是与自己的妻子丈夫成为一个更首要的关系。他的首要是说任何的事情都不应该拦阻妻子和丈夫的关系，不可以因为公婆，不可以因为婆媳女婿丈母娘的关系来影响到你的夫妻关系。他们乃是可以做我们的参考，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决策，给我们意见。然而当我们有任何做最后决策的时候，是你夫妻两人自己应该来做的，而不是受到你夫妻之外其他人的影响来做决策。所以这个离开乃是说你能够单独，你可以独当一面来处理你们两个成立的这个小家庭所有的一切事情。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离开，是表示你独立了，你可以处理，你可以来分辨什么是你家庭中你应该来能够独立完成的，而不是要依赖父母。因为今天有许多的成人，他虽然是搬开了离开了，可是他呢并不是真正的离开，他乃是有一个这个像我们说的这个脐带呢没剪断，常常还是连于这个父母的这种心理上没有断开。那这里再次要提醒说，人要离开父母是要身体，不仅是身体，乃是真正意义是说心灵上的离开。所以当我们说到离开的时候，有一位母亲来询问说，师母啊，我很想让我的儿子媳妇搬开离开我们，不要跟我们同住。我说为什么呢？今天都已经哪有人媳妇儿子愿意跟你住啊，看你这一对老人都看得不顺眼，什么生活习惯什么都不一样，还想跟你住在一起的人已经太少了，那么好的儿子媳妇不 愿意住跟你住，你还要说 你不想跟他住。他说没有啊，圣经不是说吗，人要离开父母。那我说那你就 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离开了。那么孩子如果说愿意跟你住，你为什么要把他赶开呢？他说哇，圣经这么说，圣经说的不是指这个身体的离开的父母就叫离开，搬离开你的家里就叫离开，他仍然可以跟你有期待没有剪断的离开，他可以搬得很远很远也没有离开。所以身体的离开不是真正的离开，乃至心灵上与父母是有一个不同的新的关系，以夫妻为首要的关系。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提醒到，为人父母，当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不可以溺爱他，你只是在他需要的时候你教导他，你在教育他成长当中，你就应该让他去面对如何解决困难，然后你应该为他做离开的准备。你的目标是装备你的孩子做离开的准备。所以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父母，他不舍得孩子的离开，或者甚至只是有一些孩子离开了家庭去念大学，那个父母就已经受不了了，天天左思右想，天天电话，天天短信发，就是孩子怎么样，孩子怎么样，就没办法接受家里的空巢，又忧郁又烦闷，又不能交托，担心孩子这个，担心孩子那个。那这就是父母你自己没有被教导，认清楚当你在养育孩子的时候，你的目标是要从小就装备他，让他学习有一天他要离开你们，他要成立自己的家庭，他要能够单独的处理他个人的他们的问题，他要有一个独立的能力。这就是做父母才是完成了你做父母的使命。你要预备孩子的离开，你要在家庭中你就要准备他能够处理这些困境。所以当在你教养孩子的时候呢，你不可以干预已婚的子女的家庭。你不是说我好关心你，我好但今天来明天来串门子，天天来管这个管那个，然后孙子也要你管，你也要管啊，孙子不可以单独住在他一个房间里，什么一大堆自己很古旧的办法来干预已婚的子女的家庭。所以我们要鼓励，应该鼓励我们的女儿结婚的时候，结婚以后要依靠她的丈夫，你要放手你让你的儿子成为能担当起家庭的重责大任。人要离开与妻子联合，今天的世俗想法说我们决定结婚就结婚，我高兴娶了你，我看了一见钟情，我爱你，我就决定我们要结婚啦，这是世俗的想法。甚至有人就是找一个，只找一个哦，一个证人，我们就在餐厅里两个点蜡烛，我们两个就结婚了。你到登记都已经算不错了，那今天的世俗观念已经瓦解了许多的婚姻。你可以决定很快结婚，你也可以在蜜月中从恋爱到结婚的梦可以瞬间在你蜜月中瓦解。甚至有人就在蜜月的时候就说我们要蜜月完回去就提出离婚，当时的海誓山盟非娶你非嫁你，结婚誓言完全忘到九霄云外。因为这就是你没有，根本就没有准备好你如何离开，如何与妻子联合。你想结婚就结婚，不合就离婚。有一阵子有人说 有些 很流行的见面语，离了没？这是太不合神旨意的一个世俗想法。神要我们的婚姻是一生一世，这是一个圣约的联合，是一个圣约的关系，不是世俗一般的契约，可以改约，可以毁约，可以撕约。然而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是在神所设立的这个圣爱之约，是神圣的，是一个 covenantal， 是一个 covenant， 是在神跟人面前所立的，不可以离婚。因此这个圣约是终身之约，是 直到死才能够终结，没有死会可以把我们分开。我们看到路德是这样子的一个圣约观念，他婆婆要他离开的时候说你就回你娘家吧，但是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你去哪里我去哪里，这就是一个圣约观念。所以我们看到婚姻的关系是应该是一个圣约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契约的关系。契约的关系你可以毁约，你可以离婚，我不要了。可是圣约的关系是在神和人面前所立的，是不可以撕毁，不可以结束，一直到死才能够离开。然而神所设的婚姻呢，是在神与人面前所立的，所以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就不再是二人了，乃是一体了。因此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马可福音再次诉说到要成为一体，就是 不再是两个人了，不可以再分你我了。今天有许多的人在婚姻结婚之前就已经把他的财产分好了，两个人，你的账是你的账，我是我的账，我的账。然后结婚以后，你赚的钱我用，我赚的钱还是我用，我还有多余的，我回送回我娘家用，你就得养我啊。今天还有的人更是，谁在这家庭里面，能够做主吗？做主的人是谁？谁的声音，谁的声音大声一点呢？是因为他的钱赚得多，他声音就大。这种不合圣经的观念以及世俗的这种观念影响到今天的基督徒家庭。今天基督徒家庭仍然的离婚率跟世上的人一般人来看没有什么差别，一半以上离婚。已经不是二人成为一体了，而是还没有结婚以前就开始分了。所以如果你结婚以后，你根本就不能够二人开一个联合账户啊，所以财产都要开始分的话，你已经不是二人合为一体了，就是连财产你都不能够有一个联合存款，你如何能够成为一体呢？婚姻就像人归向主一样，当人归向主的时候呢，他必定要放弃他以前的生活方式，不再自以为意、啊、我要自己救自己，我要先想好我的存款，先想好我要什么方式，万一如果结婚的时候不合了，什么时候 我想的方法就是离了。基督徒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也不可有这种想法，因为这不是神所命定的，神所命定的是人不可以分开的。你既然结合了，你就不应该离婚。当我们认识主，要经历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是如何的从罪归向真理，追向光明，如何的放弃我们以前的老我 旧人的生活方式，归向主基督。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是主权完全交给他，而不是我们认识的一位主只是要健康财富福音，我们只是要求那个我们所信靠的主满足我一切所需要的。我们所信靠的主乃是因为他拯救了我，他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死，我应该为他而活。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要认识的我们的救恩，我们不是只是他救了我， 赦免我的罪，更是应该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主权交给他，不是自己在做老板的，乃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生命主权应该是交给我们的这位拯救我们的主。他不仅是我的救主，他更是我生命的主。当我们 的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我们的婚姻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两个结婚的人彼此委身，无论你遇到任何的情况，你都不可以逃避，你应该是面对，齐心努力来面对解决困难，而不是逃避困难。所以彼此联合，应该与妻子联合，同心来到主面前来寻求帮助，应该跪到主面前来恳求主来改变我们家庭，改变我们的现状，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同心建造神所设立的家庭。再次提醒，也是再次的让我们看到，与妻子的联合是不仅是心灵，更是我们的身体的联合。我们提到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与主联合。我们与主联合的生命是在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的罪蒙主赦免，我们一切老我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蒙主的赐福。因此我们的婚姻更是应该能够在主的恩典中，能够彰显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家庭婚姻中所要建立的。在这里我要提醒的就是讲到我们的联合。联合今天 有人是怎么样的情况呢？结了婚，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住东一个住西，我是为了我工作，他是为了他的工作，所以我们两个呢结婚以后呢，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各自有各自的住处，然后每一周呢可能见面一次，甚至有些是一个月见面回家一次。这样子的婚姻，你与其你就分开吧，因为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联合，你连住都不愿意住在一起，你怎么是一个联合的情况？这个绝对会发生问题。一个住东一个住西， 老远的 互相很少见面，很少在一起。你说，哦，我每天都打电话，我每天都 有短信，我每天都有联系，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联合。圣经所说的联合，我们下一次会提到丈夫与妻子的角色，就讲到丈夫你要与妻子同住，你不应该在你结婚之前或之后，你就你先想好了，我们现在就是两个分开的，两个就是一个东一个西，久久不见一次面，这在结婚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况。第二种情况的联合，没有在结婚之后，可能一段时间以后呢，我要发展，我要工作，我为了孩子教育，我为了等等等一大堆原因，所以呢，我要回亚洲去上班，妻子跟孩子留在美国。所以人家问你的内人在哪里，内在美。那你怎么什么时候与你妻子孩子见面呢？我就是做空中飞人，我经常来回跑，我要亚洲美洲各州，为了我的事业，为了我的人生，我的目标，我都是为了他们，我为了赚钱，我为了什么，所有的借口都不能够成立，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婚姻家庭所应该有的情况。不可以两地分开，不可以长久不见面，更是不可以因为妻子儿女的关系，为了工作方面发展的关系，我要两地分开，到最后都发生问题。我们看到太多太多这样子的结果。还有一个姐妹为了孩子带了孩子过来，离开了她亚洲的地方，到了美国，又是为了孩子，美国梦，孩子教育，好，讲了很美，三个月起她的丈夫就提出离婚，她有外遇，这个离婚的关系，官司就打两年，劳民伤财，整个家破人亡。这就是因为没有听神的话语，没有在神的婚姻家庭的建造中愿意遵行神的话所造来的后果。我们不讲到妻子丈夫的联合，起码的住都不住在一起，你如何联合？更甚于提到的，这是附带提到，有人把孩子送给祖父母带，带了有些是带了一两岁，有些是带了几岁四五岁，哎呀，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父母已经没有办法再教育他了。你生的孩子你不自己养，你要叫别人帮你养，这仍然是亏负你的孩子，没有尽到你父母的责任。所以与妻子联合，家庭的联合非常的重要，不是说我想要看我的现在的生活情况，看我所工作情况，看我的可能也有人说我要求学，我的工作我现在呢工作很重要，但是呢对方要去念书，所以呢那他就去念他的书吧，我要做我的工作，因为我不愿意放弃，所以就又是两地分开。到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恶果带来的就是不是联合，是分开。所以神再次从创世纪就提醒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因此婚姻不再是两个人了，乃是一体。因此我们从家庭婚姻里面，从 人离开，身体的离开，心灵的离开，与妻子的联合，这是心灵的联合，这不只是讲到的肉体的联合。为了是要在家庭婚姻里彰显基督，这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是神所设立的。神要人得虔诚的后裔，要父母同心在主基督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建造家庭。这个圣约家庭是要彼此顺服，互相委身。如果你连时间，你连住的地方，你都不能委身在一起，你如何谈到在家庭里建造？你如何来在家庭欢，在婚姻关系中来见证主基督？我们应该是以基督是我家之主，他成为我们共同的主。我们越靠近我们的主，我们二人的关系就会越靠近。你越分开，你越离开主，你的二人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分，分的会越来越远。所以以基督为主的家庭是应该在这个家庭里面能够同心建造，能够有家庭灵修，能够一同的服侍，能够在生命上同心建造，一同来在属灵生命上成长，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同心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也能够一起每天要有一个合一同心祷告的时间，同心读经的时间，一起在生命上一同长进。那么各尽其职，也就是说夫妻有不同的角色，丈夫有丈夫的角色，妻子有妻子的角色，但是并不能说丈夫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就是一个不合理，或者是为什么我要爱你，为什么我要顺服你啊？然而这是神所定义的，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因此我们要把我们的婚姻生活在遵行神话语当中来结出仁义的果子，献给神，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彰显基督。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说，我所指的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家庭婚姻里面彰显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成为一个丈夫，愿意为你的妻子舍命吗？成为一个妻子，你愿意爱你的丈夫，一切都为他而活吗？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离开与联合。我们下一堂会提到神给丈夫与妻子各尽其职，个人的角色是如何的。我们也盼望各位能够从圣经神的话语，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下面有点时间可以跟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我们 chat room 有没有一些问题，你可以讨论一下。根据这些的今天所提的，或者是还有其他的，我们可以分享。 谢谢你，师母。现在 chat room 也没有问题，大家可以就是直接问师母，如果有问题的话。 好，如果没有问题，我感谢主，因为我们的这一堂的信息呢，至少帮助各位明了圣经神所教导、神所定规的婚姻家庭的蓝图。那么，让我们同心能够愿意顺服神所带领的、所神的教导，让我们在生活。见证的，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见证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与荣耀。再次也提醒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乃是他所说的，我们愿意遵行；他所教导的，我们愿意持守。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些父母。会妥协，我们有些父母会放纵，我们有一些夫妻关系会至少就是说，如果是在打冷战，或者是这都是讲到沟通的问题，就是说夫妻中间会有一些一定会吵架吧。我还没有看到有一对夫妻是从来不吵架的。但是当你有困难有问题的时候，你是怎么来到神面前？你是应该要以神的方法来互相的彼此饶恕，互相悔改互相彼此的悔改来认罪悔改，还是说你就我行我素，我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冷战一阵子，不行。我们要解决家庭中的一些冲突也好，避免一大堆借口说，什么生活关系，生活习惯不合，观念不合，一大堆理由，然后就说先冷战，后分居，最后就离婚。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解决的，而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最后就是离婚，不可以离婚，基督徒绝对不可以离婚。只有两个情况下，第一个就是你被遗弃了，当然人家你被遗弃了，被抛弃了，那你不得不离开，因为他不要你了。第二个就是有婚外情犯了奸淫的，这是在圣经的许可范围，但是你也可以不需要离婚，因为也有在婚姻不忠诚之后有这样的人，他愿意悔改了，对方也愿意饶恕了，那么他就重新开始，你仍然可以不需要离婚。那么还有一些他们的情况是说，我现在真的生活不了，我就离婚吧。结果因为还没有信主离婚了，可是呢有一方信主了以后，他说我要恢复，我以前做的是不对的，不应该离婚。你只能跟你原来的配偶离再次复婚，但是你不能够离婚，你不能够再与另外的人结婚。 这个关系就会讲到说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离婚结婚再婚、啊、这些问题。那你基督徒仍然是在 你离婚以后你要再结婚，你仍然是要嫁在主里的、啊、这是圣经里面有提到说寡妇要再嫁，要嫁在主里的。那么第一次结婚更是应该要在主里面，是信主的同父异轭。这是我们、补充的一点，提到这个联合、提到这个 不可以离婚的这些情况。所以主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让我们在、建造婚姻家庭的这个家庭的时候，当我们要与我们的孩子、教导他的时候，孩子要可能要成婚了，或者是、将要结婚 的情况的时候，很重要点提醒就是一定要做婚前辅导。婚前辅导是要让他们知道婚姻是什么，他们如何委身他们的婚姻在个家庭当中，而不是只要一认识一有这个、感情也好，一有这个、一见钟情也好，就很快就结婚。你一定要有 一段观察时期，要在这个、结婚之前你要先了解什么是婚姻，什么是神所配合，什么是基督徒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什么。不应该草率，不应该、很匆促的就结婚，更不可以离婚。所以在做父为人父母的时候，你也要教导你的孩子，让他们清楚明白你要找的对象不是所谓的门当户对也好，有钱有势也好，乃是应该是不是一个忠心委身给主的一个基督徒，这才是你要选择的对象，这也是你可以在这里同心建造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好，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到这里。 师母，师母你好。Chat 里面有几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没有看到，我现在给您读一下好吗？第一个呢是基督徒如何、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婚吗？即使配偶不信主。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先生不是基督徒也不愿意成为基督徒，那么怎么样就是说可以生活在一起？他是用英文读问的，我给他翻过来了。还有呢就是说，如果妻子或者丈夫过分的依赖父母意见该怎么办？我看在下面哈。那么师母他就还有问题，就是说师母亲如何看待约会便跟非基督徒结婚？ 好，我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姐妹不应该是顺服神吗？那么为什么要顺服丈夫？另外好像可能是国内姐妹的问，就是说在国内教会的时候呢，牧师对于找非基督徒结婚的看法就是最好是能找基督徒，如果实在找不到非基督徒也没说不行，就是非常模棱两可的答案，所以单身基督徒也是这种想法，教会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就去外面找。好，这就是the chat 里面的几个问题，师母谢谢你。 好，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讲到说没有信的是不是？我等一下，我怎么看到我的 chat room？ 第一个问题，我再给你重复一下， 一个一个讲好了。Yeah. OK， 就是说他第一个问题是基督徒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婚吗？即使配偶不信主。 好，这个就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9章，对不 对不起，第不是第九章，就是说到第八第一章啊，第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第十三节，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她同住，她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你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你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是要我们和睦，所以你怎么知道妻子怎么，你这做妻子怎么知道不能救你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能知道不能救你妻子呢？只要照着主所吩咐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人的各召给个人而行的，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这一段经文写得非常清楚，如果他要离开你，那就让他离去。但是如果他情愿与你同住的话，你就不要离弃啊。因为你这个情况就有可能是，第一个就是你就是嫁给没有信主的，那你就要吃这个苦。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是一方先信主，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先信主，另外一方你要带着他或者他带着你很辛苦，有人就说我要离了，不可以，因为一个基督徒你就不可以离婚。这里特别讲的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够带他信主呢？如果一方先信主，另一方你就要努力领导他，给他好的见证，为他祷告，帮助他认识神。因为你也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一处，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带着他认识神呢？这是给我们有一方没有有一方信主，没有另外一方还没有信主的人一个很好的一个经文的劝诫。我想我们就简单这题可以啊，简单回答到这里。好，第二题。 好，谢谢师母。第二题是就是说 If husband is not a Christian and said he will not be Christian, how to live together? 就是如果先生不是基督徒，也不愿成为基督徒，那么怎么可以生活在一起？ 那就是说这个就跟前面的 有类似，就是说他是基督徒，那他这个基督徒 是结婚以后才成为基督徒的，那他就不应该离开，就是这一段经文讲的。如果说他先生说我不愿意成为基督徒，但他我也没有说要离开你，你就可以不需要离开，你不需要一定 要跟他离婚啊。所以除非他把你弃掉，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两个点，一个是犯奸淫的你可以离开，因为你破坏了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你可以离婚，你也可以不离婚，你可以饶恕。第二个就是他离弃你了，你抛弃了，那你就没所谓离婚，那你的就已经是离开了。所以在这两个条件下 是允许离婚，但是没有一定要离婚。他不愿意跟你住，他没有抛弃你，你仍然有机会。这里讲的说你怎么知道你做妻子的不能救你丈夫呢？你要给他时间，你要给他你的见证，你要让他认识神，比你的婚姻还更重要。我想这一题答到这里。 好，谢谢师母。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妻子或者丈夫过分的依赖父母意见该怎么办？ 好，很好的问题，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对不对？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他没有认识到什么叫做离开，他这个父母没有认识到说一个新的家庭成立以后他应当要尊重这个小的家庭，让他们自己单独来处理。那么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父母没有教导，没有训练装备这个儿子在要结婚之前也先装备他，让他准备离开能够独立。好，这个是因为造成的果，所以这个因是因为没有先准备好。那么这个果出来以后呢，那你要怎么去弥补它？就是说如果他过分依赖，或者是他依赖的你不同意的，什么叫做过分依赖？ 可能这定义需要解释一下。那么我们如果讲说夫妻，就是说丈夫他没有与妻子的关系，与妻子的这个意见为主，而老是去依赖父母的观念，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脐带没剪掉没剪断，老是回去问，还有一些问公婆 问父母，那么这就是一个没有照着神所定规的婚姻家庭来过。那么这个丈夫需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好的丈夫，要尽他所应当尽的责任，在结婚以后仍然需要辅导，婚前需要婚前辅导，结婚以后需要婚后辅导，需要重新从圣经里面让他明白如何做一个丈夫。丈夫的角色是什么？是应该离开了原生的家庭，与妻子联合，夫妻的关系是首要的，不应该受到原生家庭父母的影响。现在这个丈夫过分依赖，他需要接受辅导，他需要从圣经的观点来认识如何成为一个讨神喜悦、合神和圣经神所教导的旨意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重新开始学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这个丈夫要愿意学习。另外就是妻子要有一个榜样带领，如果他不愿意，如果他仍然太依赖，你要有一个榜样来重新为他祷告，跟他沟通，然后把圣经真理教导他，让他知道说你现在的与父母的关系已经过度，已经过头了，你应该回头，你应该回转，再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的关系里面，丈夫与妻子才是一个首要的关系。这许多弟兄我们也看到，许多丈夫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能够独立养家，或者独立思考，或者独立成立一个自己的家庭，老是要依赖。那这个不是一言能够说尽，说让他怎么不依赖，但是你需要有耐心有爱心为他祷告，跟他沟通，以及用圣经神的话语来教导他，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如果他不是基督徒，带领他信主；如果他是基督徒，从圣经来教导他，慢慢的改变，一件一件事来做，而不是不可能一步登天的。而且这种有些是本性，这种惰性或者这种依赖性，他觉得他不要做决策，很容易找父母决定一下就好，这就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一个，不是一个好的丈夫，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家庭的领袖。下一讲我们特别会讲到丈夫跟妻子。好，还有一题吗？ 好，师母啊，谢谢你。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师母如何看待约会啊，并跟非基督徒结婚？ 这个还有问题啊，还要看待。这不，神都说不可以，信与不信的不可以结婚，怎么可以如何看待呢？跟非基督徒根本不可以约会啊。这个是我们在这堂课一开宗明义就提到的，你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你为什么要跟非基督徒约会？我们一再的强调，就是他还没有信主，你根本就不应该跟他约会，你约会的对象就应该是基督徒。你说我用约会，我用婚姻来做宣教士，不是你的责任。如果你是姐妹，要向姐妹传福音；如果你是弟兄，要向弟兄传福音，不应该是姐妹跟弟兄去传福音。这就是在这个辅导当中，我们有一个很严格的规矩，就是你在异性当中里面，你做任何的辅导都会发生问题。我们曾经有过，就是在教会里面，一个师母太过度关心一个执事，结果就跟这个执事发生关系， 最后这个牧师就拿了刀去砍这个执事。那你说教会发生的事情，教会的情况，就是在辅导当中一定要有异性跟异，不可以异性来做辅导，一定要同性的，那么避免在这个试探引诱下发生这些不正常的关系。我劝姐妹，就是在教会里面，今天我们看到教会有太多姐妹没有弟兄，我 不能够宁缺毋滥，我不能够违背神的话语，说没关系，我就跟没有信的先约个会，然后我慢慢带他信主，他有一天真的啦，为了要跟你结婚，就有这样的太多这样的人啦、啊。你要我跟你结婚，条件就是信主，可以啊，我明天就受洗，啊，去了洗了，完了以后，下周就再也不去教会，你就开始吃那个恶果，你就开始痛苦一生。有姐妹跟我说，当初劝导她不听，嫁了一个没有信主的，现在不仅是悔不当初，她说我是痛不欲生。那个痛苦，你以为婚姻可以解决，你以为你因为你没结婚，所以我一定要嫁个老公，我一定要结婚，没有，圣经没有说每个人都一定要结婚，还有为了神守独身的人。所以你当你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对象，或者是你还没有认识任何的可能性 的人选的时候，你应该好好祷告，求神给你那个配偶，神说是他配合的。那当你要选要有那个配偶之前呢，你要先成为一个合适的配偶，你要先成为一个合适的那个人，你要先准备你自己。这是第三堂我们会提到青年男女交友如何来反省自己的一个心态，是不是一定要结婚，有没有愿意为主守独身。因为保罗也讲，因为我愿你们都像我为了服侍主，他 是一生独身的来服侍神。所以姐妹再次提醒，不要是因为教会没有弟兄，就要在教会以外，在主基督之外去约会没有认识主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更不能，你不要说约会，更不能与那没有信主的结婚。那有说有，我都有见过有这样子的人，他结婚了，然后最后呢终于对方信主了，很长一段时间经历很多，那是我们可以说是神的恩典，神特别的怜悯，这是特例不是常例。我们不容许，神不容许我们有常例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是因为神的恩典怜悯他，那里对方信主。也太多太多的例子是对方一生都没有信主，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受这个试探，我们应该要在神面前谨守神所教导的，信与不信不可以同父一恶，我就不应该跟没有信主的结婚。我们讲的这样子是一个比较所谓人家说很严厉，为什么那么坚守一定要怎样，我想真理 是应该要持守的，因为真理是只有一个，真理不可能是模棱两可，真理不可能有这个也是那个也是，真理不会是一加一等于一的，真理也不会是一加一等于三，真理就是一加一等于二，所以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真理，也就是遵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愿意遵行你就蒙福啊！你愿意听神的话，你得到的是恩典福气。我讲一个例子，一位姐妹也是三十多了，我们想说哦，三十多岁的姐妹，哎呦，就嫁不掉了，没人要了，教会也找不到合适的弟兄了。那时候人家介绍啦，一定要结婚啦。还有一个学生跟我说，师母，如果我这一辈子不结婚的话，我妈就会去死。我妈说她要自杀。今天有太多这种压力，这种世俗的观念，可是 另外这位姐妹，她就说我坚持我的神所教导我给我的恩典，给我 的让我能够愿意持守圣经真理。她三十好几了，三十大概有三十五还是三十七的时候，她一直说教会没有合适弟兄，我不会找外面的，我就是要等到神给我安排，给我一个信主的弟兄。到他在三十，我相信是三十七岁，其实他是我的一个 学长，我是很多年以后才听说，哦，他结婚了，那感谢主啊！他们就做见证，他们跟我说，这个姐妹她三十七岁，在教会里面认识一位弟兄，那这弟兄跟他同年。你不要说我三十岁嫁不掉了，我要嫁给我多少岁？不是，神要给你，你就不用担心。他就是同年的，就这个弟兄非常爱主，哎，神赐给他的。这个弟兄就等到他了。你不要说你等到弟兄，这弟兄也等到他。所以感谢主，这个姐妹在神面前有很好的见证。她不为了说，因为没有人可以嫁，所以她在年纪上、这个压力上、这个父母。这个没还有一大堆这些压力之下呢，他一定要结婚。没有人为了一定要结婚而结婚，你一定要知道神的旨意，一定要清楚神是不是向你结婚，是不是这个是神所配合的，能够同心建造基督徒家庭，彰显基督，这是你基督徒的生活应该表现的，而不是说我为了要结婚，我为了因为 我已经那么年纪这么大了，所以我就约个没未信主的嫁个没有信主的人，这个不讨神喜悦。你要吃下来的是你自己所没有结出仁义的果子，你是结出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一个自食恶果。我们讲得很严厉，但是这是神的真理，盼望我们能够彼此勉励，我们都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彼此学习。这是我语重心长的提醒姐妹们，千万不要嫁没有信主弟兄啊，不是弟兄，千万不要在主嫁到主外的，你寡妇都要嫁在主里的，那你怎么说你第一次结婚你要嫁的一个没有信主的。好，这是这一题的分享。 谢谢师母。下面一个问题说，姐妹不应该顺服的是什么？为什么要顺服丈夫？ 哦，那圣经怎么说呢？这是我们下一课会提到的。那我就先念一段经文给你听了。你有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呢？你们做亲子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说哦，我不是应该顺服主吗？怎么要顺服丈夫呢？对，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当怎样凡事顺服丈夫。那这段怎么解？除非你说圣经没写，圣经写的就这么清楚。好，然后我们再下一堂，我们待会就是十一点，下一堂我们会提到什么是做丈夫的，什么是做妻子，什么叫做丈夫爱妻子，什么叫做妻子顺服丈夫。妻子顺服丈夫是一昧的顺服，他说什么都要顺服呢？还是有一个原则？所以你们做丈夫要，下面一节刚刚我们讲的妻子，下面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你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就是要显明基督和教会说，因为三十二节就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来，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段经文说得很清楚，看你要愿意顺服呢，还是你要做个悖逆的妻子， 我要顺服神就好。那神是告诉你要你顺服你的丈夫，怎么办呢？你说我要先顺服这基督，我不是要顺服神吗？为什么要顺服基督？顺服丈夫，对不起。可是神说的你要顺服你的丈夫，那怎么办呢？下一堂我们会跟各位更多的来解释什么叫做妻子的顺服以及丈夫的爱。 好，谢谢师母。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位姐妹问，在国立教会的时候呢，牧师对于找非基督徒结婚的看法就是最好能找基督徒，如果实在没有找到，找非基督徒也没有说不行。就是有些模棱两可的答案，所以单身基督徒也是这样想法，教会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就去外面找了。好像师母已经回答了这样的问题。 对，这题已经回答了。 对，好，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如何教导子女面对婚前的性生活？ 这个观念哈，就是从父母开始，也就是从圣经里面我们一再的提醒，就是什么叫做联合，什么叫做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我们最后一堂会讲的。什么叫二人成为一体，就是不仅是身体的联合，更是心灵的联合的成为一体。那么最简单的讲，就是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身体两性的结合。所以在这两性的结合里面，是只有婚姻的关系才能够是成为一体，才是应该有的两性关系。而在婚姻之外，所有的身体结合都是羞耻、犯罪、破坏两性合一，违背神的命令，不讨神的喜悦。所以当你要教导你的孩子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原则告诉他，是绝对禁止。今天有的婚姻的观念都已经不对了，就说什么教会的教导就是乱教导，这种牧者就是不可以再听他的，他不遵照圣经的教导，他自己乱说，你这教会里面之外之内找不到，你就之外找，圣经哪里有讲？这是明显违背圣经的传道人，他要向神去面对，他要好好悔改认罪。同样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不可以随便告诉我们的孩子没有关系。今天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他所谓他的基督徒，可是他呢就是把女儿教导成什么？没关系，你就跟你男朋友住在一起。他所谓基督徒，我就说我怀疑他的基督徒观念，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认识神。圣经这里清楚明明的讲，在婚姻的床不可污秽，只有在婚姻里面才可以有两性关系，在婚姻以外所有的都是犯罪、羞耻、不讨神喜悦。为什么世俗的婚姻都有说什么他有婚外情，我可以去控诉他啊？其实这婚姻只能在一个婚姻里面，你不可以同时有两个婚姻，那更是在婚姻以外的这种性关系就是犯罪了。所以你要教导孩子，就说不可以，你一定要有一个界限。你在交友的时候，男女关系交友的时候，一定不可以破，就越过这个界限。这是神所教导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你要教导你孩子是说，你交友不可以有身体上的这个联合，是破坏了你以后的婚姻。而且当你有婚前的性行为以后，你婚后你会永远不会忘记，你会想到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恶，你会想到这是一个很让你会永远沉溺在这个罪疚感里面，所以一定不可以犯这个罪。所以你要劝导你的孩子，教导他 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这是守一个圣洁的身体来献给未来你们要结婚的对方。所以今天的贞洁已经没有了，太多的人走这种婚前以及什么试婚啊，什么都是世俗的观念。盼望我们不要走这种世俗观念，我们应该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来要心意更新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师母，谢谢你。接下来一个问题好像是因为一位姐妹问的，就说如果不信主的先生还不想离婚，可他愿意自己独居生活，分居三四年，不管家庭琐事，每天回来吃饭，然后就因为工作再出去，不坦诚，和配偶也不合心。可能这位姐妹就想从师母那儿啊得到一些建议。 这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如果他不要跟你离婚，那他应该要同住，这才不是离婚。你现在没有同住就已经是在分离，已经是分开了。那他分开他就不愿意跟你只是一个纸上的一个离婚协议而已嘛，因为纸上的离婚协议他会有更多的这个responsibility， 他有更多的责任嘛，要什么付赡养费啦，要孩子怎么样教育啦，什么一大堆后面问题。所以他这是一个逃避方式，不想跟你继续有婚姻，但是他又不愿意做这种所谓的正式的纸上协议。那这个仍然是被一个遗弃的，等于说他还是遗弃你，他不愿意跟你写上一张离婚证书的纸，书面作业，但是实际上是已经离婚了。所以你要正在跟他沟通，如果说他仍然是坚持这样子，他就是离弃，他离弃的话你就可以提出来离婚，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我们仍然不建议，我们是希望你能够，为什么他要过这样跟你这样过的生活，你是不是有哪里可以改进的地方， 你是为什么会你一个家庭会变成这样子，夫妻的关系是因为你信主他就不愿意跟你同住呢，还是说你的见证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还是有第三者，还是什么其他，这个需要更多的辅导来更深入的理解到他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子，变成说我不要跟你离婚，但是我也不跟你同住，这个不是婚姻的关系。所以希望能够进一步的辅导，这个才能够帮助，实际的帮助。 好，谢谢师母。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看待在教会里面未婚的弟兄姐妹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单身姐妹很多，单身弟兄却非常少。 这个如何看待失衡？这是事实，这不是如何看待，对不对？那所以呢，弟兄就要更努力的传福音给更多的弟兄，带更多的弟兄来到教会。但是来到教会的弟兄呢，不是说你来到教会目的是要来找对象，因为我们教会来了有很多就是我要来找对象，我要来找那个联系，我要找的关系，这个不是来教会的目的。来教会目的是应该要认识神，然而在这里面同心 来一同服侍一同团契的时候，里面来彼此认识。那姐妹少就是失衡，这怎么看待？我无法看待，这是事实。你就要承认，要去面对现在情况。而在这个当中呢，你成为一个合适他人帮助的，你就会从中间让这个弟兄有慧眼认识你，愿意跟你交友，愿意可能把你成为他终身同伴。而不是因为你看我现在弟兄我们有10个姐妹只有3个弟兄我们怎么办，我说不是用这种方式，什么失衡，弟兄确实真的很少，没有错，不是说有单身弟兄很少，就是愿意服侍的弟兄都很少，教会里面都是姐妹在服侍，都是姐妹你就说单身也好，但是这个是现在的这个现象，而我们不能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合适的帮助，让我们好好先准预备自己来成为一个让人愿意 看到你的敬虔，看到你的爱主，看到你为主的服事，愿意来娶你也好，愿意来跟你做朋友也好，愿意跟你同心建造基督化家庭。 谢谢师母的回答。接下来问题呢是说问号，如果以信主的儿子以为可以给不信主的女孩子传福音，无法自拔，不听父母的劝导，他如果彻意要坚持交往，甚至想结婚，父母该怎么办？直到结婚后，这样的婚姻可以离婚吗？ 第一个就不可以结婚，第二个当然不可以离婚了。你要结婚，你就要面对以后的恶果，就是信与不信的。你不可以离婚，你就不是不可以结婚，因为你结婚就是违背圣经神所教导的。所以你要在你现在是亡羊补牢，或者是你要弥补这个问题，但是你仍然要在他结婚以前，你要先带他先去做辅导。我觉得这个婚前的这个婚姻辅导非常重要，你先让他认识什么叫婚姻，什么叫做信与不信，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这几点你都应该先教导他。那他现在要坚持一定要结婚的话，你只有让他先知道这个情况。如果他一直在迟疑一定要坚守，因为他已经成人了，你管不了他了。但是在他还没有结婚以前，你用爱心用辅导来劝导他，为他祷告。他是一个真基督徒，他应该会听神的话。他如果只是一个挂名基督徒，那也就只有任凭他了。好，我们还有几个问题，我是不是时间到了要下一堂？ 有个问题我们可以留在下一堂。 好的， 我觉得后面两个问题 现在还有几个问题， 现在后面还有两个问题，有一个可以留的，总共三个问题，有一个可以留到下午分享。那么还有两个问题呢，有一个比较简单，就是教会有婚姻辅导吗？我觉得一般的教会都应该有婚姻辅导的，对吗？ 你再说一遍，一般教会应该什么？ 有没有婚姻辅导？ 一般教会有没有？ 我想应该教会应该都会有，牧师会做婚姻辅导。他说教会有婚姻辅导吗？在问这个问题。 哦，应该是有啊，就看你去哪个教会啊。 Okay. 如果那教会没有婚姻辅导，你可能需要换教会了。 对， 他不能辅导你了。 是，那么我先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就是这是姐妹问的，她和先生一起学习圣经好多年，后来她说他们同学会遇到了一个已婚的女同学，她老公呢就和她发生了持续的外遇，两年后她才发现。就是说，他说神为什么呢？会允许神会允许他离婚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神为什么不保护那个这个姐妹是个基督徒？神会帮助我教训这两个伤害欺骗伤害的撒旦吗？ 好，这个又归根究底，就是说，丈夫为什么会外遇？丈夫要负责任。那姐妹有没有责任？姐妹要思考一下，你有没有亏负你的丈夫？你有没有冷淡他？你对他情况怎么样？你有没有关心他？如果他跟你的关系很好，他不会需要外面 的婚外情来满足他的心灵空虚也好，他的这个安慰也好，他的身体的需要也好。如果你没有亏负他，你好好反省姐妹自己有没有亏负你的丈夫，你有没有好好的跟他过夫妻的生活？如果你没有疏忽，那当然这个弟兄也有责任，当然弟兄有责任。这 弟兄有外遇，绝对是弟兄要首当其冲，要 负起责任来，不能够推卸任何责任。但是这个弟兄他如果是真的基督徒，你就要让他悔改。如果他不是真的基督徒，他就破坏了婚姻的关系，当然可以提出离婚。那今天我们的姐妹的角色就是，我是一个受害者，我希望这个撒旦这两个恶人被神好好管教，那但是我要先到神面前先来悔改认罪，我有没有得罪神不讨神喜悦的，在婚姻家庭生活里面我是怎么跟先生相处的，我先生为什么会弃家庭不顾而到外面去找，这个我们先求神来悔改到神面前悔改认罪。 跟先生好好谈，让他知道这是一个罪，他愿意悔改，痛心悔改，是一个真基督徒，他会悔改的。不是真的基督徒就把他当外人，因为我们也要在辅导中要告诉他，你犯罪不仅得罪神，你得罪你的身体，你破坏了婚姻关系，你破坏了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这是可以提在这个基督神所教导的这个婚姻关系当中是可以提出离婚，但是你也可以不需要一定离婚，就是说如果他愿意回头，他愿意悔改，离弃罪恶归向神，就是悔痛悔 前面所做的，我愿意改回来，我愿意再跟我的妻子重新建立家庭，仍然可以接纳他，赦免他，饶恕他。这是很难的，这也是很痛苦的，这是很难的经历，这会让你的心灵真的是像割 刀伤一样割下来。可是你要想到，我们仍然是一个犯罪得罪神的人，神饶恕我们，我们也当彼此饶恕。如果他真心悔改，你可以饶恕他，你也可以跟他离婚，但是神还是不希望我们离婚。我们在做家庭婚姻辅导时候， 呀，今天起得早， 建议是不用离婚成为一个结束，我们希望能够家庭能够复合，能够过一个荣神益人的家庭。好。 好，非常感谢你春华女师母给我们这今天的第一堂的精彩的讲座，辛苦了师母。就是提醒大家，咱们就12:30每就是中部时间有一个祷告会，希望大家预留时间参加，也提醒大家参加今下午的咱们这个专题的1:30开始的另外下午的另外一场。很感恩师母这次这个第一堂课咱们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得着谢谢师母，咱们下午见。好， 感谢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同心在这里学习主你话语的教导，让我们愿意顺服你的真理，行在光明中，讨神的喜悦，过婚姻家庭生活，为的是彰显基督。愿主你使用我们，你也让我们这一生能够有荣耀主，能够做一个真基督徒，是遵守主的命令。无论我们现在境遇，我们现在光景如何，我们的困难处境，我们的痛苦，主你都知道。只有恳求我们的主，你亲自来抚平，你亲自来医治，你安慰保守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为的是能够磨练我们，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成长，让我们能够同心建造我们的家庭，为了一切能够彰显主耶稣基督你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庭中。愿这一切我们所说的都有缺失，都不讨主体喜悦的地方，愿主原谅赦免。愿我们所说的这一切能够带来更多能够造就的弟兄姐妹，愿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好，谢谢女师母的分享，我想在线上的每个人都有的美好的得着。咱们下午见，谢谢， 拜拜 拜拜。